那种文化艺术的融合，还有一种张力也在其中。这首曲子真的很适合他。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说的他就是今天做客的嘉宾陈萨，欢迎。 大家好，古月好，好久不见了， 真是又有一年多了哈。刚才我还说呢，之前在播节目之前我就说，上次我们也听过德彪西， 对， 这是一两年前了啊，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们再次见面，也就像老朋友这样的再次见面，音乐中还有见面当中也觉得非常的亲切。 是的，对，感觉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然后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好像这两年或者这几年甚至是三年的这一个主题好像都跟德彪西有关。 对， 对于我来说就是他的一些作品是在我的生活的这一个阶段，就是其实是完全在各个方位都渗透了。 哎，你说的生活的这个阶段一会儿我也想和你聊起来。说到这首作品，刚才我的这个前言啊，我说这首作品很像你也很适合你，你同意我这样说吗？ 我特别感谢你这样说，因为这是一个很美的一种比喻。也很形象，我想我自己个人是能够理解你的含义的，就是你的那个话的背后的意义。当然我希望我有那么好，我觉得确实是 你人也如水吗？ 对，我肯定是有如水的一面。 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像这个曲子也其实像它的标题一样，是那个德彪西意象集第一套的这个第一首是水中倒影，就是它的整个那种浑然天成的像水彩画，就是水墨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让我能够想到一些东方审美里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很有意思，是在谱子上它注明，尤其是在一开始，就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开始的片段是完全 free 的，就没有时间概念的。他，我想德彪西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是应该是置身于一个非常很舒服很舒适的一种自然环境里面，然后他能够感受到一种自由的精神。 对，我刚才想说的是，我们上次也聊到了德彪西， 对， 包括在这一阶段 啊， 人总是会分为不同的阶段。但我其实关于陈萨，钢琴家陈萨，我相信所有的收音前的朋友都了解，一位美女钢琴家。达尼，我们什么时候见的？大概十几年前。 对，很长很长时间了。 有那么久？ 天哪！ 我们俩不约而同笑起来了，想自己都没有那么老。 对， 很美的一个女孩子，以前是，现在也依然是，但是演奏的状态却是时时的不同。有时候我眼中的陈萨是会和自己较劲的，会弹拉赫曼诺夫啊，然后有，但是我一直觉得像德彪西啊、罗威尔啊，还有这些作品真的一直都很适合陈萨。还有所有关于美术的，我觉得你都适合弹，像很有名的你弹的那套图画展览会，你知道我会提到这个。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色彩感强的东西，然后尤其虽然在他们不管是德彪西还是拉威尔，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主观意识的一定要去把它视觉化，但是我想他们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其实已经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其实有很多跟绘画之间的互相的影响，那种就是艺术门类当中的一种碰撞和对话。所以当然我觉得从绘画的历史上来讲，其实跟音乐的一个进程发展进程是要更加先锋的，更加先锋一些。所以其实德彪西， 你觉得绘画在前？ 对，绘画是更前的，就是他的那个，其实德彪西在当时他的那个创作年代的时候，他很讨厌被 命名为 就是对定义为一个印象派。因为当时大家对印象派的这个概念的一个理解就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对于 structure 就是对于一个结构的感觉是没有概念，或者是被模糊掉了，好像把一些很关键的东西给刻意的淡化啊，然后是听不清这个创作的概念或者这个创作的乐思，所以他很讨厌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德彪西又是一个非常精神洁癖的，他对他自己想要的是完全精致到精确到每一个音每一个细节，所以他当时我想他更愿意 被称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叫expressionist 叫什么啊、表现主义的那样的一个类别。 就像其实今天有很多的音乐家不愿意称自己是比方说是跨界也好， 对 这个词也好，即使是巴洛克时期的那些作曲家、巴哈也行，其实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后代 对 给他们一种统称， 便于识别，我觉得便于归纳整理。 就像是今天的很多的音乐家，就是他认为音乐不应该分为界限，你怎么能说我是跨界音乐家？ 对 对, 对， 这样其实我觉得。这种描述其实也是不准确的，那 不完全准确，而且我相信每一个就是主体，就是你的本体为创造者的，比如说像作曲家，或者是甚至哪怕是二度演绎者，像演奏家们也是很讨厌被标签式的。 因为我在想，我今天跟陈萨也是像老朋友一样跟大家聊一聊，而且陈萨其实平时也是很低调，就是不到自己的这个演出期间啊，或者正好可能很长时间有时候不在国内，所以也是 基本上见 不 到人，不 愿意露面，是不是？ 对， 所以最近也是因为有不少的音乐会的邀约，而且呢你最近也是在像大剧院也要谈这一套作品， 对， 所以呢你在不同时期也会谈相同的作品，你看你三年前谈跟今年也是德彪西的逝世100周年嘛， 对， 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都有纪念他的各种活动，那作为你肯定要谈他的作品。 我其实我对他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当仁不让的，可能是这样，因为我 这个词你很少用到哎。 对，很少用到，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像我三年前其实演奏过他的这个全套的前奏曲，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哎，我真的很有兴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完了以后又由自己的工作室出版了这个第一张我们自己自行发版的发行的碟，然后一抬头就望见了今年了，然后今年就正好是德彪西的纪念年，我觉得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里面，还是应该干脆就把这个事情一不做二不休，然后所以今年我要带来的也是包括了他的另外一套我认为是一定不能错过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套作品，也就是他的12首练习曲。当然他我在上半场将要演奏的那个两套意象集也是非常非常有他个人特点的。 你是说在你那场独奏音乐会上， 对 是吧？ 对，12月20号，如果我可以说一下。 可以的。 对，所以就是把它就是非常有标志性的，我觉得应该说上下半场是两个他的特性的一个排列。就是意象集是一个非常色彩感画面感。然后我觉得是是一种写意式更多的一些作品，有6首小曲子，然后我觉得每一本里面都有那么一些东方的元素， 对， 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还是在说开始说为什么那首曲子像你，意象集整个也像你，因为有着东西方的融合。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德彪西的音乐非常迷人的一点。 其实想到过去的那个时代啊，因为我们平时说音乐总是喜欢纵向的感觉，好像是还是要提这个印象派啊，离我们很远，但其实他那时候跟当时的爵士乐的兴起都是一个时代。 对 对, 对， 他的这个包括阮维尔看到这个世界博览会啊，当时我觉得都是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 对，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包括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打开了一个想象力的一个大门，就是任凭他们去从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一些艺术品当中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对于东方甚至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尊敬在里面。 哎，你说这个想起了你上次节目当中，我记得我带了爪哇的音乐，还有 啊，对对 对 对， 嘎米兰，对，然后我们这次呢，纯粹是听陈萨要带来的这些钢琴作品，而且这套作品，我想知道你练了多长时间？ 分别的时间是不是太一样的？练习曲我是今年才开始，完全的从零开始学习。小时候没有触及到，因为小时候对德彪西的理解可能更多的在于他的，比如说那个《Sweet Bergamask》贝加马斯克组曲，因为里面有一首著名的《月光》，然后或者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版画集》，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就弹过的， 然后这个练习曲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待会儿我们一定也会听到。 对， 然后那个在意象级的这两册，我是先学过，几年前是巡演过那个第二册第二本的三首，当时已经是觉得那一个意象就是那种印象主义或者是一种意念的一种勾勒是非常非常的抽象了已经，但是也是很被他的那种气质，我觉得音乐里有一种气质也可以说叫气场，在某一些片段是被他迷住。然后当然意象级的第一册也是今年非常最近才开始学的，其实第一册是大部分的可能更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都会谈的，但是反而我是到现在才开始学。 哎，陈擦在说这个学这个词，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说这个学你是自己来练习吗还是找老师呢？ 我是基本现在都是靠自己了。 其实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一直是想问，因为我看过不少就是学校的学生们练琴或者是其他的弦乐啊器乐的方面，但是当我说这首作品还有另外的故事说，他们说啊，是吗？这个我们弹琴的时候只是弹或者练对，其实他音乐背后的故事整个之前的包括作曲家的甚至生平， 对， 你看陈萨在这里就是肯定会周边的书啊包括艺术其他方面美术啊建筑啊都会涉猎，这样才能完整的来了解这首作品。 对，我觉得这个是你说到点了，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小的这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学东西有一点过于只在一个点上，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对，只在一个点上去琢磨那个点，也要知道这个点你把它全都剖析开了以后，它的每一个碎片可能你都是能从其他的，比如说他的同类的作品或者这个作曲家其他时段的一些作品里找到一些折射的这种影子，甚至贝多芬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可能他在很晚期的111里头的一些影子，就是这一些东西只有你把他的作品完全拉伸开全都摊在一个桌上来了解的时候，可能你得到的那种感受是非常全面和有意思的。 哎，甚至你要有时候要去那个地方，比方说我去过那个莫奈的花园，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哎，在法国，当时你会更加的理解哦，印象派为什么如此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 对对，你是需要去感受很多不同的东西。 哎，而说到这个练习曲，我们现在一会儿把时间留给练习曲吧，因为时间我们俩一聊起来时间就不够了。之前提到肖邦的时候说到，在肖邦的练习曲中可以听到深刻，在肖邦的马祖卡当中可以听到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等等，但其实对于德彪西的练习曲那你怎么来形容？ 这个就是我觉得要说一个非常抽象的这种音乐形式音乐载体总是更难的，你怎么把它用语言来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像这个在他的练习曲里面，我现在正在尝试着仍然是在不断的在思考和摸索一个诠释的风格。这个诠释风格是这样的，我觉得他首先来讲他是非常它有很多的变化性，它的变化性可能非常的突然，非常即兴，非常的现场感，然后也很抽象，然后它中间我觉得它是也仍然是需要有一个逻辑的支撑，这个逻辑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对曲式和调性的之间的一个关联，或者你要找到它中间的一条非常隐形的线。然后但是当你真正在现场把它带给现场音乐会就是的听众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我仍然是在这样的这个作品演绎里面能够希望能够放进自己的一个 originality， 我觉得这个就是由一个演奏者本人这个带来的一个非常原始的对于音乐的一个感受，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但是同时又能够相结合于他的那个时期的一种音色的风格，那音色的风格可能更加的抽象，更加的是一个完全现代先锋的一个起始，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这个微笑或者是会心一笑。因为作为陈萨的观众，我作为陈萨的观众和听众，每次能在陈萨的演奏中听到不同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内容很多，大家如果要听的话要仔细辨别，各种很复杂的情感在里面。即使充满阳光的莫扎特，内心中也有阴霾，在他的音乐中，在陈萨的演奏中可以听得到。 对，我从来都喜欢复合色。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一段练习曲吧。 好。 你在音乐会上要弹这个，我觉得 这是练习曲的第一 首，所以真的是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钢琴家是 Aimard，然后这是第一首练习曲，然后它的标题叫向车尔尼致敬，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说是跟车尔尼开个玩笑，就有一点恶作剧似的，因为 我想到了圣桑， 因为这个是就是德彪西听见就是学生在练一些车尔尼的那种手指练习，所以一开始听到的是完全 playing 非常简单的 Do Re Mi Fa So Fa Mi Re Do， 这种基础性的练习，然后他就开始往里头加上一些恶作性的那种不协和音，然后 因为这个曲子你在讲述的过程中让我脑海中有一个形象，倒很像那些现代舞或者芭蕾舞，我觉得 没错， 对， 你跟我完全有同样的这种视觉感，尤其在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舞台什么都没有，然后有几个人在不同的线上走路，然后好像是对，是完全面无表情的走路，然后走出来以后，然后突然你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你完全不知道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然后突然其中的一个他就会就做一个身体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动作，然后慢慢的这个现代舞就开始了。 对，所以很有，尤其前两天我刚看完扎哈洛瓦，

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现在是2012年，其实2018年，你听说过吗？ 没有。 哎，2018年，今年距离德彪西逝世是100周年了。 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发现界定这个人的作品越来越难， 非常难， 是因为人都是很复杂的。 对， 他的作品其实说是我们刚才就像陈萨说到的印象派也好，这些东西方的音乐的融合也好，但是也很难界定。就说德彪西的练习曲吧，我觉得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来创作练习曲，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听过他的前奏曲版画集等等这些，但是德彪西为什么会创作练习曲？还有陈萨，你的眼中德彪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多问题啊。 先转两个给你。 对对对啊，我觉得的确像你说的，每一个作曲家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他们的一生的作品都在我们眼前，所以其实每一个生命时段的那个想法和状态都不一样。那像德彪西这个人是从未停歇过的，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在说要创作一个有可能根本学校不会让他毕业的一个曲子，因为他要离经叛道。所以从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一直是在摸索属于他的，在他面前的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那条路。那我觉得他的这一条对于新的一个和声理念的这一条路的探索，是一直直指练习曲的这一套。当然练习曲就是他生前最后一部最重要的一个独奏作品了，所以他的那个在创作前奏曲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接近于无标题音乐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他要让音乐是没有故事性，没有一个所谓的需要解释的这一个东西，他要超越一种具象的东西，他也许他捕捉的是一种瞬间的东西。但是当然他在创作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个逻辑基础在里头的，但并不是我们听到的这样。那然后当然也是像很多其实在不同时期的作曲家对于乐器的崇拜，我觉得对于乐器的开发性，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他们发现这个钢琴有越来越多发展出来的空间，可以把这种 pianistic 这种钢琴型的乐器性发挥出来，所以他对帕格尼尼的崇拜也是一点让我们可以考究到，就是学习到的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像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练习曲第8首，其实我觉得弹的跟这一个钢琴家的演绎是完全不太一样，我觉得在 你弹的和这位钢琴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首是非常有意思的，可能给演奏家留出的空间是非常之大。 哎，你说的有意思点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不确定性这个东西是在艺术里很迷人的一个部分。不确定性就是它有多种可能性。那么我觉得我在这一首里头，我对于我来讲，音乐对我说出来的东西是有一定故事性的。它有一点像一些电影，就是这种电影的推进好像看似中间是没有联系的，但是它镜头和镜头之间的重叠和推进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有一些板块我认为它是它的那个它的颜色会是比较靠后面，也许更隐去一些的，没有那么的突出。但是有一些小小的片段，就好像也许是完全的 reminiscence， 是一个回忆起小时候的某一些片段，但是它就很有故事性。 所以你觉得德彪西他创作的练习曲是什么？ 很难界定。我觉得他的练习曲， 他自己认为是练习曲吗？ 他自己认为是练习曲，因为很明显的，他给练习曲取的标题都是什么为5个手指或者8个手指、4个手指、3度、6度、8度这种。 这练习曲不如说是他自己的练习曲，对吧？ 我觉得他只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个这样有练习曲的曲式，叫做练习曲的这一套东西，但是他在里头放的东西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没有那么低俗，但是就是你知道他就是 他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拿出来了以后，因为他你知道就像一个创造者，他觉得啊，我现在也有十二首练习曲了，但是我可以在不同的时期放出来的这练习曲完全跟肖邦的不一样， 对 啊、跟李斯特的不一样，跟浪漫派时期的都不一样。 因为刚才陈萨你刚才说的这一段话中，包括对练习曲的看法，德彪西对练习曲的这个看法和你对练习曲的看法，有很多的知识点在其中。我只能说割裂开来给大家就是细分一下，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钢琴、嗯、那其实德彪西那时候的钢琴跟肖邦那时候的钢琴也是不一样。哎，你弹过德彪西那时候的钢琴吗？ 没有，还没有、啊 对，校园谈过 对对 对, 对，但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了解到一个钢琴它的一个发展、 就是、 对 它的 乐器的一个发展 不一样。 嗯, 嗯，但是事实上你看啊，我觉得比如说我不知道从这一个点，我只是脑洞突然是又转到贝多芬上了、嗯、你贝多芬那个时候的耳就是失聪，就是他失去听觉的这一个东西、嗯、其实几乎是几乎是让他超越了很多一种现实的一个局限性， 嗯， 你不觉得吗？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许有一些超越一种时代性的一种创造，不是完全依靠乐器来启发创作者的。我认为他们就是说时代和人和艺术家和地域性，比如说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法国人，就是他的那个想象力可以伸展到的地方不光是只有乐器这个东西，他有很远的，有时空，就穿越时空，他可以到东方来，他也可以到现代的钢琴，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因为既然你提到贝多芬，那不如再放贝多芬，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说着德彪西吧，我们也穿越一下吧、啊、好不好 混搭一下。 本来应该听第三乐章，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感觉，贝多芬心中的声音应该从第一乐章开始听。 对对， 我们已经等不到钢琴出现了，就因为时间不多了，只剩下七分多钟了，所以陈萨是在11月28号将和意大利圣切西利亚交响乐团呢演奏贝多芬的第3钢琴协奏曲。我觉得这是超出陈萨自己以往的这个跳脱的风格的。 嗯，我也不觉得是这样。 你不觉得？不， 我 再说一句啊，因为其实人总是矛盾的。 对， 其实你自己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矛盾。 对， 比方说你喜欢像 Debussy 这些东西，但是也喜欢 Argerich 的这种，而且本身这些内容张力、戏剧性都在你心中矛盾的融合在了一起。 对，我觉得人是多面性的。 对，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你性格里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可能在你做不同的作品的时候，这些元素会跟相应的元素相结合。所以我为什么那么喜爱，就热爱贝多芬，因为我觉得他一直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算是精神导师吧，一盏明灯。 那么抗争啊？ 对 ，no， 我觉得他是一个完全可以带领你精神，就是给你充电的那种，他给你的那么大的一个能量。虽然我们刚刚才听了很短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他的音乐里头，你能感觉到突然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一个地球上来，双腿就是站在这个地上，就是完全靠了你的自己的。 可惜刚才钢琴的出现的部分啊，被我们的话压住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陈萨的现场啊，然后这种如此坚定的、刚毅的那个也是陈萨。刚才的文艺的德彪西也是陈萨，但是你会把贝多芬，尤其是漫满乐章，我相信会有你自己的特点。我不是说很文艺吧，只是说有陈萨式的特点。 我觉得贝多芬之所以他是一个伟人，就是他把我们人性当中很多的其实深层次的东西都展示在这个作品里面。比如说他的漫版乐章，包括他的晚期的奏鸣曲，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在不是日常生活当中，而是在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状态时候的一种自省，一种对自己的凝视，对于时间的一个俯瞰，几乎是然后同时他又看向了未来。我觉得很符合这个第三协奏曲的给我带来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既有古典时期协奏曲的那一种特征，包括钢琴和乐队的一种相映成辉这种对话性的东西，然后在有第二乐章，我觉得又指向了比如说第四协奏曲一开始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由钢琴有一个钢琴协奏曲里的独奏部分来开始一个乐章，一段音乐，像一个 cadenza， 一个独白式的。 时间不允许我们，而且想问的大家和你交流的也都很多。刚才说到贝多芬，我想知道这首作品你第三协奏曲和其他的乐团合作过吗？ 很多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哈。那所以我们也期待你这次和意大利圣切西里亚，你的和他们的合作，还有和乐队的这个默契，以及我觉得贝多芬他的音乐中的那种精神的掌控力。 对，我觉得是每一次演奏贝多芬都会是一次 让你重获能量的， 对对对，重获能量的洗礼吧，可以是这样说。当然我现场跟乐队的一个配合和碰撞，这个是有一种机遇性，我觉得不会每一次都一样，但是也会很有趣。 这里来看看啊，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和想跟你交流，主要不是问题，因为我刚才也问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大家都是在赞赏。就是很高兴陈萨来做客。当然很多朋友我看还抛了一段就是文章啊，说可能有以前对你的采访。但是我想说的是，以前我的理解啊，我就把听众，我是觉得以前可能大家总是喜欢在年轻的时候拿陈萨或者和其他的钢琴家来对比。但是我的理解是陈萨今天的陈萨就已经是他自己，是独特的陈萨，他自己的音乐的那个部分，就像他在音乐中会融合了他很多的内容。但是我就说会不会想的太多呢？ 你指的想的太多是 就是说在音乐中会不会有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困扰？ 音乐中，你应该，我觉得你应该做。